的，充满希望。 污染是灰的，我讨厌雾霾。 蓝天白云，碧水绿树，换掉孩子眼中的灰色。 低碳出行，绿化环保，赶走孩子。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欢聚应该是这样的， 来，为青春永垂不朽，干杯！ 但现实是这样的， 约会应该是这样的， 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但现实是这样的， 家宴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吃， 你随便用， 菜太多了啦。 但现实是这样的， 啊，这个饭没法吃了。 关闭屏幕，放下手机，面对面交流，心与心沟通。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请您继续欣赏首届中国评剧节开幕式演唱会的录音。 评剧创始人程兆才先生一生共编创了102个剧本，杨三姐告状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程先生呢，凭着对评剧艺术的敏锐悟性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几易起稿，几经磨难，终于创作出了这部闪烁着现实主义光辉的经典剧作。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评剧表演艺术家、新派传人、首届梅花奖得主，来自中国评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古文月上场。 谢谢，谢谢父老乡亲们。今天呢，我是回到参加咱们首届艺术节，评剧艺术节，我非常的高兴。我是向各位领导和父老乡亲们来汇报的。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演唱《杨三姐告状》中的“尊厅长，休要怒气发”。

也听听。未记也不会念 哟，背着我会念，当着我就不会念了。 未记忘坏了， 好，待我教给你，你就说 我那好心的妹妹饶了相杰夫的姐姐这一次吧。未记不能念。 哎，你念不念？ 不能念。 好，我来念。 你念不念？我那好心的妹妹饶了想。 你想喝酒啊？想干什么干脆说出来不就完了吗？ 饶了想杰夫的姐姐这一次吧。 我的好姐姐，小妹我跟你闹着玩呢。 哎呀，是呀，靠， 姐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妹妹行啊，妹妹哪里知道那一君子性情可爱，心地良善，在那兵荒马乱之中，一路之上多蒙他好心提携。 那你们是怎么样的走法？人问起你们怎么回答？ 兄妹相客， 要是晚来住店呢？ 他住楼上，我住楼下。 要是没有楼呢？ 他住一间，我住一间。 要是只有一间呢？ 他一边住供水，我一边住泼水。 要是只有店主公，没有店主婆呢？ 啊，这不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吗？ 姐姐，说正经的，那个人他姓什么呀？ 他姓蒋。 哦，姓蒋，他叫什么名字呢？ 他不有名字。 哟，他没名字。要是有那么一天，他到小妹家中做客，我给他端杯茶来，难道说，哎，没有名字的，请喝茶吧？ 他叫江世鲁。 什么？他叫江世鲁？ 真是。 他家住哪里？ 中都城外。 作何生米？ 是个包。